我说一共两句台词儿，你着什么急？ 是一共两句台词儿，我不着急。 不是，我说的是一共两句台词儿。 对呀、啊， 你着什么急？ 我真的不着急，导演。 我说一共两句台词儿， 是两句台词儿，我着什么急你？ 好了，你别说话。 哎，是， 你别说。 我不说。 一共两句台词儿、是你说的。 我说 你着什么急嘛、 哦？ 你等我一会儿吧。 哦，我好像明白了。 啊。 明白， 我说，哎，你说的， 哦、 你说遍我听听。 啊， 小姐， 啊，就这么说。 我心里说，当然要带情绪了。 哦，带点情绪。那、哎、你着什么急？等我一会儿呗、哎。 这个意思，你一定晚了 啊！ 你要表现出来那种歉意感。 歉意。 哎， 对。歉意感。哎，着什么急？我说，哎、等我一会儿。 别你要边吃边说， 还要边吃边， 你要边吃边说， 真容易啊！ 行， 行，你着什么急？ 你真的挺碗面啊，找点这个吃面的感觉， 真的 啊，真的挺， 还让我吃一碗、啊？哎哎，春晚， 我们各部门都注意了，看一看演员的戏，马上就开拍。来，米饭 要明天吃。 那我就不客气了。来，开始说，这吃的要猛啊， 要猛， 要猛！接下来，一会儿我把你放了，放了，放了。好，我把你放了，我放下， 我 放 下， 好事， 好事， 好好好，好，回来了。你感觉怎么样？ 味道不错。 什么味道不错？ 面条咸淡正好。 我没问你这个 啊， 我问你这个感觉怎么样？ 饱了，这全拧了，你看不拧？ 我问你刚才这点细的感觉怎么样？ 细的感觉，细，没什么感觉，我觉得。 怎么能没感觉呢？这个 是我就感觉味儿还不错，别的没有。 哎，好了，对你要求嘛，也不能太高了。 哎，不，导演，咱们这么说吧，您一定得严格要求我，啊，这个您看着我哪儿不合适，您批评我，您骂我，您打我都行，只要能出名，我又说走口了，只要咱们都是为工作嘛，是不是？ 好了， 您说，哎， 来吧，你盛面吧， 盛面， 盛面。 哎，就这一碗了吧？ 这你太体面 了。哎， 好了，我们各部门都注意了啊！正式开拍。 好了 吗？ 好了， 好，好。盛满。 哎哎呀， 对，蹲下 啊， 蹲下，蹲一点，半蹲一点。好，正式拍。 正式拍了。 预备。 啊，高兴，高兴。 好了， 你。这怎么样？ 这个感觉要放松，放松，不让你开拍就紧张， 放松，放松，放松。 就这么拍了，你就记住，不要有故意演戏的感觉就行了。 就是要没感觉。 好， 没感觉。 来了，上场。 没感觉。 预备。 没感觉。 开始。吃面。 吃。 吃 羊毛。 说。说说。说， 没感觉。 行，说，什么没感觉啊？ 是没感觉啊？ 什么没感觉？ 您说的没感觉？ 开春是吗？ 开春，你着什么急？导演，你也别批评我了，我再吃一碗就行了。 吃啊！ 别，盛满，你这个人我吃面要吃满碗的， 差不多就行了。 哎，不，别坐，别坐了，导演，我实在是不行了。 好，很好， 这怎么能吃饱？ 蹲好，蹲下 ，蹲下呀！ 蹲不下去了。 哎呀，那个道具， 来，给个凳子啊！对，拿个凳子。 随机准备， 好， 张子涵， 预备，开始。十年呢？十条蟒呢？ 十条蟒， 十条蟒。对，十条蟒。够不上，说词儿啊！ 你着什么？ 听， 我说， 你能不能？ 行吧。 好， 我怎么坚持一分钟好不好？ 一分钟，就一分钟啊！给我们注意，好了，来，站起来，预备。我是你。 导演 啊， 我实在就不行了，你还找谁给我拍？让我的老本行去， 赶紧回来。 创作《吃面条》这部小品时，陈佩斯、朱时茂两个人摸着石头过河，遇到了不少困难。由于之前从没有过类似这样的节目，陈佩斯、朱时茂两个人闷在宾馆，埋头整整写了一个星期，才完成了第一稿。可没想到这一稿很快被毙掉了，这可大大打击了两个人的信心。当时在宾馆吃饭需要交粮票，两个人觉得写不出小品，也不好意思浪费剧组的粮票，就偷偷从宾馆跑掉了。导演黄英鹤发现后，发动了全剧组的人到处寻找他们俩，在那个没有手机的年代，好不容易才将两个人找回来，继续小品的创作。前前后后跑了三次，陈佩斯、朱时茂终于把小品创作完成了。可究竟观众们能不能接受这样一种新的文艺形式，大家心里都没有底。于是春晚剧组就在天坛宾馆进行了一次试演，演给很多体育界的名流看。朱时茂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演了一半好像笑声也没了，人好像也没几个了，感觉这个节目是不是效果不好啊。后来定睛再看，大家正捂着肚子从地上爬起来，原来人们都已经笑得说不出话来了。这无疑给陈佩斯、朱时茂巨大的信心。1984年春节联欢晚会上，不出意外，小品《吃面条》获得了满堂喝彩。1985年，陈佩斯、朱时茂又推出了小品《拍电影》。 朱时茂，导演， 哎，面熟啊， 是面熟啊。您忘了去年的今天，我在您的片子里拍了一个镜头啊，一桶面条吃进去，还是您送我去医院抢救的。您忘了、 陈小二。哎呀，这一年没见了。 就是 哎呀，你身体怎么样了？ 哎呦，我身体现在基本恢复健康了。 哦，那好、哎，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吧？ 没有，就是这个阴天下雨的时候，他还是有点浑身内疼啊。 哦，阴天下雨，那个叫做什么？这个风湿位。 风湿位。 对。 对，风湿性关节位。 对。 风湿性关节位。 哎呀，今天天气冷，你赶快回去休息啊！ 我找您。 回去休息。 不是， 好好，那个导演，我 回去休息啊。 回 去。赶快准备起来了。哎，据我，赶快派人去找演员呢。 去！ 快去！ 去看看啊！ 我说40份招聘演员的广告你都贴出去没有啊？ 贴出去了。 难道就没有一个演员来报名吗？ 有啊。 在哪儿呢？ 导演在这儿呢。 啊？ 您看，这不是招聘广告吗？您看这上写着五官端正，身体强壮。我觉得我都合格啊，所以我今天再碰碰运气。 我跟你说 啊。 去年就是因为你，我影片里头到现在还缺一个镜头。 是，我知道，我觉得很对不住您，可是今年不会了。 不， 今年我主要练习的就是吃面条。导演，我跟您说吧，您说今天吃几桶吧？您说，

相信 你说 我王老五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呢， 我也没见过这么多钱， 没啥说的 啊，这什么什么大爷， 没啥说的， 没啥说的， 哎，都到我家喝酒去吧，都到我家喝酒去吧， 哎，喝酒去吧，你看这身段怎么样啊？ 哎，好，来来来，来一点，来一点， 来一点， 来一点， 从头来， 从头来。 哎，是这一首知道吗？ 你说，乡亲们呐，停，不要你说。 哦，不用。 来呀、啊， 啊， 来。 啊，又要我说了。 你说。 行行。 不要你说。 那我就不说。 我说的是你不要你说这两个字， 对吗？我一个字都不说了。 嘿嘿。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笨呢？你 我不笨， 你怎么不笨？ 我是不笨。 你不笨呢？你说你不说的，那不清楚吗？ 我清楚的很 吗？ 你让我说我就说，我不让我说我就不说嘛。 我说是这样子的啊，你说， 啊，说 你不说， 我不 对、啊，你说后边这个乡亲们呢，我王老五等等等等这些啊，还要你说？ 对呀、啊，我就是说你说呀，乡亲们呀，我 听听。你说，你一定不要说。 不是，这个导演，您到底让我说还是不让我说？ 哎呀，你看我的吧， 我看您的， 是不是？你见到乡亲们又很高兴， 很高兴， 很高兴， 很高兴。 你说，乡亲们， 我就是这么说的呀。 我都让你气糊涂了。 是。 我给你比划一下吧。 啊，您比划着 说。看啊，哎，这个，你说， 啊， 不要了。哎，这儿，啊，乡亲们呢？我王老五等等等等，从乡亲们开始往下说。 啊，您这么一比划，我就明白了， 啊， 是不是？就是把这你说像切肉似的，把它剃掉了。 啊， 剩下乡亲们呐，我王老五啊，没什么说的，是不是？ 对嘛， 对不对？ 对嘛， 你这么一比划，不就清楚了吗？ 啊， 你一会儿你说，你不要说，你到底让我说还是不说？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陈佩斯、朱时茂带来的小品片段《拍电影》。可以说啊，陈佩斯、朱时茂两个电影演员是小品这种文艺形式的创始人。他们也是因为小品受到全国观众的喜爱，成为了红极一时的小品黄金搭档。好了，到这里呢，本期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最后为您送上阿牛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引力，感谢您收听《百年笑声》，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这里的表演很精彩，请不要假装不理不睬。哎，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不要被我的样子吓坏，其实我很可爱。穿过男孩的悲哀，说出来谁明白，求求你抱个美人过来，哄哄我逗我乐开怀。 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女孩们的心事啊真奇怪。苍蝇拍，左拍拍，右拍拍，为什么还是没人来爱？无人问津啊，真无奈。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寂寞男孩情窦初